玄奘三藏，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往西方前进一步了。 三藏，好像有人指定挑战我们。 我看我们得陪他们玩玩了。 哼，这些人真闲。 我们的指定费可不是普通的贵哟。 哼，少耍嘴皮子了，我们的人这么多，我看你们要怎么打。 哼，无聊，少在那里给我说大话的，就凭你们这些废物。 你这家伙，你应该小看我们，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快干掉他们。 真受不了， 算了，收拾收拾吧。 早点去吃饭吧。 哎，真是的，没有半个女孩子。 可恶！ 抱歉喽。我对男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有话好说嘛，怎么不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呢？说是这么说了，我看是不可能了。 哎，八戒， 干什么？ 最近你的脾气好像越来越坏了。 真的吗？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那最好小心一点。可别说我没有事先提醒你。 说起脾气坏的话，你不觉得我跟某人还差了一大截？ 哼！你说的是什么人？我可不知道。 可恶啊！ 方坚，快给我方坚！ 方坚！可恶！射射射！ 三藏！ 可恶啊！岂能这样？用火焰石发射火焰石！ 可是会射到自己人呢，老大。 不管了，发射！ 是。 发射！ 太多了， 让开！ 三藏， 我自己头上的小小刺猬，我自己会扫开。八戒，动手！ 知道了。 啊！火焰石！可恶的家伙！啊！过来了！啊！发射！你们在干什么？快射啊！ 八戒，离下一个镇还有多远呢？ 快点走吧，我肚子好饿，快饿死了。 那么到下一个镇我们就大吃一顿吧，三藏。 可恶，给我记住！ 你们偶尔也该安静地睡一下。 啊，玄奘三藏，别以为这个样子你就赢了，我的同伙绝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一定会追你们到天涯海角，干掉你们。 好了，你该睡了。 真是宁静啊，月色也好美啊。 哼，哎呦，肚子好饿啊。八戒，下个镇还没到吗？ 怎么了，八戒？ 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了，只不过我们现在好像是迷路了。 你不要再跟我们打哈哈了，我可不想露宿在这种地方。 那晚饭怎么办？晚饭呢？ 这真是奇怪了，照这张地图来看，应该很快就可以到达城镇。 哎呦，肚子好饿。 你实在很吵。哎，悟空， 有什么办法？我肚子很饿嘛。 你满脑子想的难道只有吃饭吗？你这只豆腐脑袋的贪吃猴。 既然这样，就靠你的触觉去找路啊，你这只红蟑螂河童。 哎，你又说那句我最讨厌听的话，你这只没大脑的瘦皮猴。 你还敢说我？ 真是宁静。 他们两个吵死人了。 好了，别气了。 瘦皮猴， 你明明就是红蟑螂河童， 你再说一下。 你们两个给我睡觉。 喜欢吃炸鸡？ 喜欢。 那煎成鸡排呢？ 更喜欢了。 那烤鸡呢？ 更喜欢了。 哎，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就交给我吧。 那么悟空，我们的晚餐就拜托你了。 什么嘛？哎，等一下，你说的晚餐是那个吗？哎呦，好像很难吃。 不要挑剔了，赶快动手啊。 开什么玩笑啊。 小姐，请问芳名是？ 我叫蓬莱。 蓬莱真是个好名字。 哎，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泡妞啊。 少啰嗦，赶快去把那个妖怪给我解决掉。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解决。 拜托，我现在很忙。哎， 哼， 这下子没有办法了，可能会晃得相当的厉害哦。 哎，八戒， 来不及了，三藏，这个邪事我们已经插手管了。 没错，没错。 可恶，肚子太饿，我使不出力气了。八戒，这下子完了，这家伙真的很难缠啊。 三藏，拜托了，三藏。 哼，是你们自己要淌这趟浑水的，别想指望我。自己头上的苍蝇你们自己去拍吧。 那只苍蝇过你也太大了吧。 三藏， 救命嘛，三藏师父。 哼，你们几个别太会拍马屁了。让开。 是 是。 什么？是林枪居然没笑吗？ 请问我的车要开得慢一点吗？ 不用，这样就行了。 魔界天际， 连魔界天际也被他看穿了。 真是千钧一发。 不愧是三藏师父，总算把他给赶走了，总算 少啰嗦，我杀了你啊！ 哎呀，这下子肚子更饿了。 谢谢你们在那么危险的时候救了我。 哪里哪里，不用客气。 你家就在这附近吗？ 是的，不过应该说是我主人的房子。 你主人的房子？ 没错啊，只要过了前面那座吊桥，就到了我主人的房子了。我想向大家道个谢，不知道有什么我能做的。 那里有饭吗？ 有啊。 有淋浴跟床吗？ 有啊。 走啊走啊，我一定要去。 人家也要去啦。 好啊。 怎么样，三藏，要去吗？ 哼，随便你们。 嘿嘿，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客气的打扰了。 八戒，这座桥没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我猜。 什么？你猜呀？ 那我们走吧。 八戒！ 笨蛋，八戒！真是的，你不用那么急嘛。 我们迟了一步吗？ 还没下攻击命令，他们就擅自攻击了， 结果全军覆没。 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嘛。没办法了，回去吧。 哥哥，那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 哇，好大一只啊！ 它是朝着我们来的吗？ 哎呦，好大哟！我可不想被那个东西吃掉啊！ 红孩儿大哥。 哇，你们看，好大的房子。 好了，各位，请往这边走，我想我的主人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呀嘿，吃饭了，吃饭喽！ 你少那么没规矩好不好，笨猴子。 不要叫我猴子猴子的。 三藏，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什么事。 我已经等你们好久了，三藏一行人。我会在表面上好好的、好好的款待你们。现在，请你们由衷的享受吧，各位。来吧，游戏开始了。 什么？ 红孩儿大哥，你看那个。 啊，我全都看到了。那是演的小鬼。 看我的凛冽神拳！什么啊？ 只攻击一拳是打不倒他的，要一口气把他全身都破坏。八百烈， 是， 由你来封锁他的行动。 是。 嘿， 都站来！ 嘿， 呀！ 孩儿大哥，这是…… 很可能是养小鬼的本尊。不过，到底在搞什么鬼？这究竟是…… 好棒啊！好像很好吃。哎，我要开动了！ 你干什么？ 吃相不要那么难看，你要我说几次啊？ 说的那么好听，那你自己呢？夹那么一大盘？ 我没关系，因为我今天已经很努力的打斗了。 少骗人了，你只是在彭兰的面前装模作样而已。 哎，那是我的，拿来了， 给你吃。 哎，拿来了啊！不要抢我的菜吃好不好？ 我们还没有见到你的主人呢。 讨厌啊！ 是的，因为今晚他的身体好像不太舒服。哎， 你的主人生病了。 没错，真不好意思。 这个房子里面大概住了多少人呢？ 啊， 因为这座宅子是这么的宽广，所以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住在这里。 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到上一代为止，这里还是住有几百名随从，可以供豪门贵族使唤。不过，如今住在这里的只有我跟主人而已。 啊，那么这些菜全都是？ 是的，都是我做的。请问是不是不合你们的胃口啊？ 啊，不，没那回事。这些菜非常可口。我只是相当讶异，怎么这么快就做好饭菜了？ 是吗？谢谢你的夸奖。啊，我再去多端几瓶酒过来。 啊，谢谢你了。 这样有什么用啊？赶快拿来！你不要抢我的菜！ 再不住手，我就不饶你了！哎呀，给我小心一点！ 干嘛呢？ 各位，我已经为大家将偏厢房准备好了，请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房间。 那么我要那一间好不好？三藏，可以吗？ 随你高兴。 哎，蓬莱，蓬莱，我问你，你睡哪里呀？ 这个吗？ 你可不要太过分。 今天真的很感谢您救我一命，恩公三藏法师。 哪里？ 那么待会儿见了，蓬莱。哎，走了，臭猴子！ 你在干什么啊你？真是的。 那么，我们也去休息吧，白龙。 请您好好的休息，三藏法师。 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腿棒了，好软哦。 白龙，今天辛苦你了。 偶尔过过这种日子也不赖嘛。 白龙，你看湖水非常的美哦。怎么会呢？月亮不见了。 红孩儿大哥，这是 轮胎的痕迹。 错不了的，三藏他们到森林深处去了。 奇怪，他们到那么偏僻的地方不知道要做什么。 要追过去吗？ 哎呀，都到这里了，走吧走吧。 好，我们追过去。 哟呼！没有人呢？ 是幻觉吧？ 不，不是的，那是结界。 你说的结界是？ 真不舒服，不管是刚才的小鬼还是这个结界， 到底是什么人搞的鬼。好，你们退后一点。 我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 居然要用硬闯的。这么快就出来迎接我们了吗？ 红孩儿大哥，他们都是养的小鬼。 既然这样，就不用手下留情。 不玩玩就太无聊了。 哟，这里是怎么搞的嘛？虽然有淋浴间，厕所却在外面。难听死了。你上厕所，上厕所。 奇怪，奇怪，哎，里面有没有人啊？ 我在里面，你笨猴子。 我不是猴子，你这只合同色狼。 奇怪，那刚才难听的歌声是？ 你说谁是合同色狼啊？啊？干嘛？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可是，刚才从里面…… 你到底在说什么？该不会站着站着你就睡着了吧，白痴猴子？你不用，我就先用喽。 哎哎哎！等一下，是我先来的。 打扰了。 我可没有说你可以进来呀。 可是我人已经进来了。 哼。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说？ 这个房子处处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你不觉得你发现的太晚了吗？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不过我也没有资格批评你。 真的吗？不过三藏，在我看来，你似乎早就已经看出不寻常了。 今天本来是满月的。 是啊。 五姐，快点啊！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到的？ 我想想，我记得在我们进入森林之前，还有看到。 换句话说，那只怪鸟还有我们的逃亡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也就是说有人安排我们在那一刻加入这场游戏了。 说不定是在更早之前呢。 谁在外面？是那只笨猴子吗？他想吓我，所以鬼鬼祟祟的。 如果我说这是牛魔王他们设下的陷阱，你觉得有可能吗？ 大概吧。不管怎么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对方是我们的敌人。 敌人？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 只要是想妨碍我们前进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哇，好痛啊！蓬莱， 为什么要……啊！你的头发，还有眼睛都…… 不行，我办不到，我下不了手。 啊！ 可是在这里先坐好吗？是不是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来商量看看到底该怎么样对抗？ 你就饶了我吧，我可不想看那两个家伙的睡相。而且这份宁静我还蛮喜欢的。 你为什么想要刺杀我呀？ 因为 不然我换个问题好了，你为什么要掩饰头发跟眼睛呢？ 因为被诅咒的孩子是遭人嫌弃的，就因为我拥有这头棕发跟这双眼睛，所以我才没有办法从我自身的咒符里面解脱出来。 原来是这样，我也跟你一样。不过就算是这样，你也没有必要来杀我呀。 因为我很怕死。 我们真合，我也很怕死。 可是我办不到，要牺牲别人好让自己活下去，我实在是…… 这是你的主人对你下的命令吗？我刚想起来， 什么事？ 我记得这里应该是鹏魔王所统治的森林。 鹏魔王？ 鹏魔王是一个能穿越千里传魔音，而且极端厌恶战斗的和平主义者。 不打仗的妖怪，这种妖怪不就一下子就被干掉了？ 不，鹏魔王是让战斗的对手看到幻觉，然后趁那段时间逃走。 换句话说，那个鹏魔王制造出这个森林是为了祸乱我们的视听，是不是？ 大概是吧。 不，应该不是。因为鹏魔王他们一族人在不久之前已经不知道被什么人消灭得连一个都不剩了。 他们被灭族了。 我的父亲曾经是统治这个森林的妖怪，他心胸宽大，为人厚道，全族的人都非常敬仰他，而且他深爱着我的凡人母亲，对我这个不该被生下的孩子也给予我寻常人相同的父爱。可是那么温柔的父亲却…… 蓬莱，八戒。 对不起啊，虽然是我擅自闯了进来，不过好像还是打扰到你们了。 当然了，刚刚正是气氛最好的时候。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三藏叫你们过去，因为很危险，所以他说大家聚在一起比较好。 三藏？我看这句话应该是你说的吧。 是啊，被你说中了。 好好好，我知道了。不过像这种小危险 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不是吗？ 是啊，但是谨慎一点总没错。真是太可惜了。 就是啊，要是你没来的话，这张稍嫌太大的床就可以睡得刚刚好了。 不是的，我所说的可惜是对彭兰说的。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解决敌人的时候就要像这样子，下手要又快又狠又准才行。不过呢，像你这种角色，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你会成功。被诅咒的孩子交给被诅咒的孩子解决，我本来还以为这是个好主意呢。尸体就麻烦你收拾了。 我准备要睡觉了，我可没有心情再陪你说那些无聊的闲话了。 好好，我知道了。 我先声明哦，不管出什么事都不要在早上以前叫醒我，谁要是敢踏进这个房间一步，不管是谁我都会开枪。 我知道了，我出去了。 唯一可以信任的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是的，一点都没错，真不愧是我的三藏法师啊。 悟空，拜托你不要突然站在我背后好不好，我差点就一脚把你踢得远远的了。 好巧哦，我一直不断地听到有水流的声音，简直就像是耳鸣一样嘛。 耳鸣？ 吴京，吴京呢？ 宝剑，这个是血 啊！怎么会呢？啊，难道说 那家伙跑到哪去了？ 难道吴京他…… 啊！搞得好像有人在什么地方尽情地冲澡。 我想应该不是吧。 不会吧，刚才天空还很晴朗，怎么会？八戒， 别担心，只是旧伤有一点点痛而已。 八戒，你看，好像有人邀我们进去。 是啊，看样子那个里面有一位脾气非常好的人，正耐着性子在等我们呢。 答对了，答对了。 三藏，是我呀！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谁敢踏进这房间一步，不管是谁，我都会开枪。 什么嘛！我根本就没有听到。 那你现在听到了吧？ 哎，等一下啦！我受重伤了，你要是不帮我疗伤，你会遭到报应的。 那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是悟净啊？ 有什么好证明的？我就是我嘛。 原来如此，连说话都学他本人的口气。 我真的就是我嘛，遭到冒充的是那个八戒了。 你想说的是你的伤是冒牌的八戒下的手吗？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事实啊。哎，随便你了，如果你真的要杀我的话，那我也莫可奈何了。不过你对八戒，对那家伙最好小心一点。 我们走吧，悟空。 好。 八戒，你振作一点。 怎么会这样？ 谁？什么人在那里？ 难道是花男？ 你真的来救我了，无能。 你到底要在那里坐多久啊？ 哦，你终于相信我了。抱歉了。你这是做什么？三藏， 你露出马脚来了，臭小子，你是个冒牌货。 你在说什么？你还认不出我来吗？ 那我问你，你怎么可能会握住我的手呢？ 啊？ 万一我是假的三藏，那你该怎么办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才不会相信在你面前的三藏呢。因为你才刚刚被跟八戒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骗过一次。 等一下，三藏。 像这种东西，接下来到底会出现几个？ 这到底要怎么打开啊？可恶！ 悟能，悟能，我好想见你啊，悟能。你怎么了，悟能？别一副那么可怕的表情了。走吧，我们一起回去吧。我在这里好可怜啊，我好怕，怕得要死。不过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的，你果然来了。回去以后我们先一起吃个饭，我会好好露一手，多做一些好吃的，吃饱之后再泡一个舒服的热水澡，然后在我们软绵绵的床上啊，悟能，我爱你 啊！就算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你现在立刻给我离开，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太过分了。 不过你居然会准备这种没有品味的烂戏，是没有办法让我上当的。 悟能， 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心里最爱的人啊， 我饶不了你。 别那么生气，朱木囊，因为我们都是同类嘛。 同类？ 我在这里所做的事，就跟你一样，杀掉了千只妖怪，踩在他们的血上。 什么？ 还有，我也可以把自己的容貌变成妖怪。 来吧，朱木囊，我们来猜谜吧。 如果你猜对的话，我就把手松开。可是，如果你猜错了，就是死路一条。第一题，我是什么人呢？ 你是心理变态。 错。第二题，我是什么人？ 你是没有品味的心理变态。 错。最后一道问题，我到底是什么人？ 你是一个没有品味的超级心理变态。 错啊！ 你到底要睡到什么时候？你这只笨猴子！ 那怎么了？吃早饭了吗？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赶快准备一下，我们走。 走？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找这个房子的主人。 主人？哎，等一下嘛！ 是蓬兰吗？ 是的。 你已经把悟净的尸体都收拾好了吧？ 收拾好了，我。 不要踩到我的纸飞机！有什么事啊？ 请问，我的任务应该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 不，现在还不行。三藏他们还没有死，必须等一切结束之后才能够放你自由。我肚子饿了，你去弄点宵夜给我吃吧。 我知道了。 肚子好饿，肚子好饿。 我们到了。 啊？ 在那里。 三藏，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有谁住在这里吗？三藏，你跑到哪里去了？三藏。这里是，怎么回事？ 悟空， 三藏，三藏！ 哎，悟空，你很吵哎。 我真是太丢脸了。 悟净，你不要紧吧？ 我居然在女人的面前表现出这么没出息的样子。 现在只能先替你做紧急处理了。 为什么你会想救我呢？ 虽然我非常的怕死，可是其实在一个月前的某一天我就已经死了。那个男人来到过着平静日子的我们身边，装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向我父亲要求说， 想在我们的宅子借住一晚。我父亲很爽快地就答应他了，但是那却是一个大错误。那个男人在当天晚上就杀害了大义的父亲，还攻击这个家里毫无抵抗能力的妖怪们，残忍将他们一一杀害了。 995，996，997，998，999。高兴一点，你是最光荣的第1000人呢。 不要杀我！ 我曾经听说过，你是不该被生下来的。鹏魔王虽然聪明，但终究还是跟凡人生下了孩子。没办法了，就算你是不该被生下来的，但毕竟还是妖怪。 不准你碰彭兰小姐！ 怎么，还有没有死的妖怪呀？哎呀，想不到我的运气还真好啊。这下子就1000只了，我可以变成妖怪了。我就把你拿来当做我养的小鬼吧。你是鹏魔王的女儿，应该多少会用一点幻术吧。 接着那个男人就把符咒植入我的胸膛里，于是我就活生生的变成了那个男人养的小鬼。我这种人根本就不能算是还活着。 要是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一样，十几年前我就应该已经死了。 无忌，你振作点。无忌， 三藏，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了。 怎么样，孙悟空，听到三藏师父说这种话，心里头很懊恼吧？还有那个锁链是特制品哦，你就被锁在这里，直到腐烂为止吧。还有这个地方怎么样？我特地做的跟五行山一样，你应该很满意吧？ 那个三藏也是你做出来的吗？ 啊，被你发现了吗？ 那当然了，我一开始就发现了。 哼，别说输不起的话，你明明就笨笨的被我做的三藏师傅骗过去了。这个三藏师傅跟他本人一模一样。 才怪！嗯，才怪才怪！那个家伙根本就不像三藏。 什么？ 那家伙哪里像三藏了？ 那你说说看，哪里不一样了？ 全部啊，还有味道。根本就不像三藏师父。 嗯，少啰嗦！啊，真正不懂的人是你。我比世上的任何人都要了解三藏师父，我最了解他了。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三藏师父的人只有我一个，只有我一个。干嘛？你到底在数什么？ 一共8拳，我会记下来的。 三藏师傅，这家伙很不可爱呀，你可以去杀了他。怎么样，被我做的三藏师傅杀掉的感觉如何？这下你知道了吧？三藏师父不是属于你的，他是属于我的。 你刚才说我是属于谁的？ 三藏！ 三藏师父。 你居然找得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我实在不想听那个蠢声音。 三宗， 你吵得我受不了了。哎，你少在那里玩这种无聊的把戏。你的目标是我吧？ 没错，可是我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杀掉三藏师傅你哦。 住口，你这个心理变态。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的冲动啊，三藏师傅，跟三年前完全一模一样嘛。 啊，什么三年前呢？ 奇怪，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吗？ 很不巧，我不认识什么变态。 啊，被你杀掉了。 看样子你好像把我看得非常扁嘛。 我让你不高兴了吗？不过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你着想，我才会这么做的，三藏师父。 给我出来，你这个家伙。 我就在这上面，我会一直在上面等到三藏师父你来为止。 橘子的纸飞机。少啰嗦，笨猴子！ 谢了。 哼！ 等等我嘛！啊！ 白龙，你救了我一命。啊！啊！ 真是受不了，对不对啊？看手相算命还真是一点都不准呢。接下来赶快去找找看其他的人在哪里。 我就在这上面，我会一直在上面等到三藏师父你来为止。 那个声音我好像听过，还有那个纸飞机。径山寺、长安、斜阳殿，在哪里？我在哪里见过那个家伙？我已经来了，你这个变态的偷窥狂！ 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 这个人好像相当的闲嘛。 欢迎你来，三藏师父。 你好像已经等我很久了，怎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到现在你还是没有想起我吗，三藏师父？ 我不想说第二遍，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变态。 三藏师父，从今天起，这个孩子就麻烦您带在身边照顾了。 今后请师父多多教导。 想不到我竟然能够侍奉三藏师父，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 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不过由于一些特殊的缘故，无法在原本的山修行，所以才会到这个寺院来。 你怎么伤痕累累的？ 因为其他的小和尚说我是捡来的，所以。 是吗？你也是一样 啊？ 是吗？原来是你。 你终于想起我是谁了吗？ 你叫什么名字？ 法名叫道彦，全名是吴道彦。 吴道彦？ 道彦？难道是那个道彦？ 没错，孙悟空，我跟你们这三个低贱的妖怪也已经好久没见了。 三藏师傅回来了，我马上替您准备热水。 不用了，待会我们要直接前往斜阳殿。 这个男人就是犯了大量虐杀之罪而在逃亡的恶劣歹徒朱悟能吗？三藏师父，下次三佛神菩萨下圣命的时候，请务必让我道彦陪您一起同行，好吗？ 不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不行的原因你自己想吧。 但是您为何可以带悟空一起去？ 哼，带那个家伙去根本没关系，因为我不用保护他。 不用保护他？意思是说我太懦弱了吗？ 八戒，你要好好的记住这个名字哦，不能再改了。 是。 好了，那我们出去吃个饭吧。 太棒了，耶！ 吵死人了，给我安静一点。 我们一起去嘛，三藏。 开什么玩笑，我干嘛要去啊？要我请客，对不对？ 三藏师父，你要去哪儿啊？还有公事在身。 少啰嗦，去死吧。 哎，天气真好。 是个远足的好日子。 好舒服，下次大家带便当来吃吧。 是，老师，可以带香蕉当点心吗？ 少来了。就算死，我也不想跟你们一起出来远足。 你是道彦吗？ 是的，我现在回来了。请问三藏师父现在人在哪里？ 三藏师父接到了三佛神菩萨的圣命，正启程前往西方。 西方？ 他要去西域天竺的废灯城。我听说他的任务是要去阻止牛魔王重生的实验。 怎么会？三藏师父，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道彦陪你一块去呢？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三藏师父，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然后让你肯定我的实力。 三藏师父，我已经得到了金山寺所传的符术，我变得比任何人都强了。我用被诅咒的孩子的血 把这头长发染成了红色，这样就跟悟净一样了吧。我也沐浴过一千只妖怪的血，变成妖怪了，这样跟猪八戒一样了吧。还有，长久以来我一直随侍在三藏师父您的身边，那是在您捡到那只孙悟空之前很久了。三藏师父，请您告诉我，除了我道彦之外，世上还有什么人更适合当您的随从呢？ 哼，真是无聊。那个谁， 能够拯救三藏师父您的只有我一个人，对不对，三藏师父？ 快逃！ 三藏！ 到底在想什么？我真搞不懂哎，他为什么要炸掉自己？ 谁知道？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了，是那个时候吗？我记得那天是一个下雨的日子。 哎，看你们弄得这么乱。 哎呀，爸爸！ 啊！那请问三藏师父？真是没想到，三藏师父您居然会折纸飞机，真的是难得一见。 这个嘛，哼，这个东西恐怕只能够飞翔在蓝天。 嗯，飞翔在蓝天？这个我可以收下吗？ 给你吧。 谢谢，谢谢师父。 原来是这样，我没有告诉他原因。 这些家伙想干什么？ 道彦那个家伙居然把那个纸飞机当作养小鬼的符咒。 来吧，孙悟空。 啊， 你有办法保护他吗？你能消灭这群妖怪，保护我的三藏师父吗？ 鬼还要厉害几百倍！ 底是怎么回事啊？数量越来越多了。 被杀害的妖怪好像全部都变成小鬼了。 看样子那个笨蛋还真闲呢。 就算打倒这些小喽啰，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必须去打倒那个笨猴子老大才行。 可是那个家伙在哪里呀？ 谁知道。 红孩儿大哥，请你退后一点。 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八戒，你 怎么了？怎么看起来一脸惨白啊？赶快上车吧。还是你想要自己跟在车后面用跑的？ 哎，你不要为难一个受伤的人好不好？蓬莱，你快逃吧。放心，由我们去打倒那个道彦。 想吧，你这只没半点用处的臭猴子，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喊我猴子。 哼，怎么样，三藏师父，您就向我道歉，恳求我陪您一起去旅行如何？哦，难不成你觉得害臊啊？我绝对不会勉强你的。请你对我下命令，说跟着我一起走吧。 三藏， 我拒绝。 啊，你刚才说什么？三藏师父， 如果要我照着你的吩咐去做的话，那我宁愿咬舌自尽。 是吗？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的愿望，赐你一条死路。 真是的，你的个子这么大，脑子却跟小孩一样，真是最不受欢迎的类型了。 悟净， 还有啊，专门跟正常人作对，好像是你最拿手的。我看说你是爱装成女人的心理变态，或许才是正确答案。 八戒， 八戒，悟净，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我们也出了很多事啊。 你们应该是真的吧？你这只笨猴子，还有臭和尚， 别叫我猴子！ 哼，那你们自己呢？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是真的？ 既然不相信，那要不要验明正身呢？ 哼，不过我想你们应该是真的，大概吧。 那家伙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呢？ 真是的，这个臭和尚有什么好的嘛？ 你刚才那番话到底什么意思？ 好了好了。 我被他揍了八拳，还没报仇呢。 既然那样的话，一定要还以颜色才行哦。真受不了他！ 想不到他这么缠人呢。 他的得失心太重了，太重了。 悟空，刚才他欠我们的，一定要讨回公道。 好。你揍了我八拳，道爷，我会连利息一起讨回来的。 我对你幻灭了，三藏师父。你所选的，你所选的那三个人，真是太瞎聊了。 那个家伙被符咒彻底的完全改变了个性，那就跟六道一样。 你们几个只不过是在互舔伤口罢了，像你们这种废物根本到不了天竺。 天哪，如果揍他八拳，恐怕他也会不痛不痒。 不过现在的感觉比刚才有男子气概多了。 这个造型相当的粗犷啊。 三佛神的圣命就由我来替他完成，我要杀了你们所有的人。 这样也好，三藏师父，这一下总算有人替我们去完成这个麻烦的使命了。 那真是谢天谢地，不过很抱歉，我并不打算被人家杀掉。 说的也对。 现在的八斩越来越有趣了。 哼，你们还嘴硬？ 看我的八拳！ 悟空，小心一点，他的妖力使他膨胀得越来越大了。 哦，那么接招吧！带刃！哈！哼！哈！可恶，块头那么大，想不到身手还挺结的嘛！ 毕竟是只猴子，攻击还真是单调啊！ 什么？啊！ 悟空！ 就这样而已吗？凭这点程度的实力，你也配当三藏师父的随从吗？ 什么？可恶！放开我！放开我！啊！ 悟空，悟空，你不要紧吧？ 太可恶了！想不到你把我们几个人看得这么扁。 开玩笑，你这个满脑子只有女人的窝囊废！ 说什么？ 不懂得爱人的家伙！ 白龙， 哼，你们太软弱了，实在是太软弱了。怎么样，三藏师父，我坚强的实力您都看到了吧？ 他们三个还没有死呢。 什么？你就乖乖的肯定我吧，当年雀屏中选的人应该是我。 依我看，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我可没有叫他们三个跟我走啊，就连一句拜托也没有说过。而三佛神居然会说带这些家伙去，那只是凑巧而已。 什么？ 的确，我们会跟三藏一起走，这是凑巧而已。 就是啊，我只是刚好很无聊，反正可以打发时间，就陪他走了。 你想找死啊？ 有什么关系啊？好玩就好了嘛。 什么？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你们…… 总而言之，事实就是这样。 那么这些年来，这些年来我所做的一切，究竟算什么？ 三藏，那个是 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好烫啊！ 三藏师父，请你救我！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啊！ 好吧，我马上就让你放轻松。 不是的，我还不想死，我不想死。不要！我希望三藏师父你能够救我。 对不起了。什么？ 是空间造成的扭曲，把子弹给吸进去了。 啊？这家伙只是个凡人而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就因为他只是一个凡人，才会太过依赖强力的符咒。那个符咒的力量开始发飙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三藏，再这么下去，连我们都会被吸进那里面的。 三藏师父，我要把你的一切通通吞进肚子里， 然后就像俗话说的，你会成为我的一部分。 你们看，那不是蓬莱吗？ 什么？ 什么？你来干什么？走开！给我闪到一边去！ 蓬莱，你在做什么？ 母亲， 你怎么没有逃走啊？ 这个变成了道爷养的小鬼的身体，一定…… 你明明说过你想活下去的，既然这样就快逃啊！ 跟你父亲一样蠢的家伙，你对我已经没用了。 真的吗？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蓬莱， 你说什么？ 你们看，蓬莱的身体。 那个是锋利， 变弱了。 可恶！你想用蓬魔王的力量把这个空间给堵住吗？不过，凭你那个半吊子的力量是阻止不了我的。 风，要停住风的话，就得杀了他。我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我这个不应该生下的孩子得到了父爱，而且村民们也对我很好。 你说什么？ 那个女孩子，难道她想…… 哎，不要说了。 谢谢你，无忌，真的很谢谢你。 不可以，蓬莱！ 无忌，这是我最后的力量了，也是我还活着的证明。 我这三年来辛辛苦苦的，不眠不休的努力提升我的实力，一心只想陪三藏师父到西方去取经，结果我却输了吧！ 你这三年真是白费了。 什么？ 我不可能会输的。我曾经杀过一千只的妖怪，还用我杀掉的妖怪的血把头发染成红色。我，只有我才是最适合侍奉在三藏师父身边的人。 看我的！ 三藏师父，你说说看，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三藏师父？ 这个，我可以收下吗？ 给你吧。这个东西恐怕只能够飞翔在蓝天了。 这是为什么？ 这个答案，到现在我还在寻找。 都结束了。 是啊。 而且呢，也已经是早上了。 哇，好大的太阳啊，好刺眼啊。 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呀。 哎，你们几个在看哪里啊？别忘了，我们的目标是西方啊。 不去打声招呼就这样走掉吗？ 哼，就算击败那种被打得惨兮兮的家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红孩儿大哥， 不过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碰上他们的。 哎，你又来了。 真是的，你实在太轻敌了吧，红孩儿哥哥。 好了，走吧。 哦，是。 怎么了？干嘛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啊？走吧，一块去吃早饭去。 啊？吃早饭？太棒了！吃早饭，吃早饭， 不要乱跳了！万一吊桥断掉了怎么办呢？ 放心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断呢。哎，别说那些了啦，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没精神了啦，我也没力气。 原来你没有精神，是因为肚子饿 啦。是啊， 你也真是的，你这只没有大脑的饿猴子。 你说什么？ 他们两个的精神还真好。 你说什么？叫我什么？ 合同色了？ 三藏， 怎么样？ 快快快，再说， 合同色了。 我们走吧。 合同色了。 是。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You said